这手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想结束是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我不会原谅， 没错，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就是戴佩妮。戴佩妮的新专辑也是在前段时间发行了。那么这张专辑呢，也是承载了戴佩妮本人的思考与沉淀，跳出主流的情歌的巢穴。专辑直面虐童、性骚扰、渣男等社会议题，又经过怎样的考量？这个创作女魔王婚后又有怎样的总结？去整理自己的感情世界。这一期我们就走进戴佩妮。 1999年被发掘，千禧年出道。当年那个从马来西亚漂洋过海赴台打拼的女孩，已经出道16年，发了12张专辑。从苦情拔辣、玩乐小品到流行摇滚，无一不是她的掌中玩物。她可以突然对着自己开了一枪，也可以光着脚丫子原地复活。这一次新专辑《贼》对于社会议题的抒发，让她越发自如地在流行与个性之间游走。 每一次会有这样子一个小小的小设计，主要是因为其实出道16年，其实做了12张专辑，到了第10张的时候，开始觉得说想要换一个录音的环境，然后当初也只是觉得就是希望可以更好玩一点，就是因为已经到第11张嘛，那一年到巴厘岛的时候，希望可以在启动自己一些对于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更多觉得在不是一个熟悉的环境里面，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不管是声响或者是一些经验，我觉得可以去体会不同的地方的录音环境，也是在我整个音乐之路的学习当中非常重要的一课。所以从第11张开始，也就是上一张《纯属意外》的时候，就去到了巴厘岛。然后这一张时隔三年，在去年2015年，我们就选择了南法小镇，叫做 San Remi， 马赛旁边要40分钟的一个小镇。但是第一张就是那一张《纯属意外》做完之后，我就很笃定自己接下来都要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你唯有离开台北这个都市，我才可以专心的不去想音乐以外的事情。就是只要我离开，告诉大家我要去录音，其实没有人敢真正的打扰我。对，公事不问，然后家里也很放心的交给我先生打理，所以我就可以只专心做一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对，因为会有烦恼，有的烦恼就是音乐上的烦恼，音乐上再多烦恼你都不用担心，因为有一堆人帮我可以解决。有这么棒的乐手，有这么棒的音乐就是制作助理等等之类的。 她是创作女魔王， 他因为《怎样》《你要的爱》一系列潘女士情歌而走红。在这个乐坛好声音接近枯竭的年代，他在音乐上很能坚持，他的创作稳定多元，旋律抓耳耐听。在人生的新阶段，成为人妻的他再也不用一个人旅行，他有更长的未完待续的旅程。 对于过去大家所认识的16年的戴佩妮的感情世界，他必须要画下一个句点，因为我在这3年内也完成了我的终身大事，然后在踏入终身大事的前一段时间写成了未完不待续。就是有些未完的故事，他也许你是期待他可以完成的，但是你在期待的过程当中你是很痛的，但这个痛其实会被用尽。所以当我自己要真正成为人妻的时候，我不想自己再去不断的检视那一段过去的那几段恋情里面的那个街角的祝福的那个我，那个怎样的那个我，你要的爱的那个我，爱疯了的那个我，爱闷的那个我。我觉得我已经记录了，那我不想再回过头再去细嚼慢咽这些东西，再生出一些对于这些感情的藕断丝连，这样对我先生我也觉得不太好。所以我就觉得做一个决定，把过去16年的感情的这些东西做一个了结，然后不待续。他未完，但是我也没有想要继续，然后重新的开始另外一段新的人生的旅程。当然新的人生的旅程我也不担心，因为活着没有人告诉你一定是开心的嘛，一定会有喜怒哀乐，所以还会有一些难过的事情发生，并不代表说在爱情的世界里面我对爱情这个东西就没有看法，或者我对爱情的一些感触就会匮乏，不代表这个。因为毕竟还是我身边还是有一些人会的感情故事会跟我分享，然后呀，我希望我一直都是很顺利的哈，然后还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写。对，那没东西写，没有真正要传递真正要传递的讯息，那就停止不写。其实没有怎么样，停止不写，那让会写的人继续写，其实就是这样的呀。那如果真的没办法写了，那我就借我自己小小的力量帮助那些真的很会写的人，让他们继续写，也是一种，就也是一种创作，就帮助那些更会创作的人，让他们分享他们的作品，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跟快乐的事情。没有一定要就是一定要什么时候一定要出一张专辑或干嘛的。 现阶段的他唱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他所说，追求自己想要的，而不是迎合一些人。 Penny 很自我的做着他认为舒服的音乐，这是一个创作人最好的状态，现在的样子完全就是最真实的写照。 可是对不起，因为我这个人不是很会跟人家比，如果要比的话我也最多也跟自己比，但我也很少跟自己比，因为对我而言我不是来比赛的嘛，那我也只是很诚实的在记录我自己的每一个年龄的自己。对，那谢谢大家觉得我被低估。对，然后但是我从来也没有去评估说我自己应该到什么样的位置呀，这我相信这就是所谓的在一个音乐圈跟所谓大家的娱乐圈的一个认知上的不同。对，我希望自己是在一个音乐圈多过在娱乐圈，所以在音乐圈里面其实就是分享，没有所谓的排名或高低。那对我而言就是说没有什么低估，我以前也就是在一个几平米的小房间创作的女生，那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其实已经有进步就好，我自己没有，我没有求太多。就像现在的样子里面所写的，就是我没有想要离开的意思，就是没力气做他爱的意思。对，到了这个年龄的自己，这个环境养成的我，在这首歌完全毫无保留的写得很清楚。对，2016年写的《戴佩妮》是在这个环境，就是这个音乐环境也好，不管是大家所谓的身为一个公众人物，或者是一个 娱乐圈他所养成的戴佩妮，所以每一个人的人事物出现，他都成就了我今天所有一切的，不管是个性、脾气、说话的内容、速度的很重要很重要的环节。那其实说实在的，我已经好久没有经典了，应该是说我不晓得为什么，就是说我其实慢慢慢慢在离开老师的庇护之下，甚至老师庇护下，我开始觉得就想，我没有试着，因为以前都是老师选歌嘛，老师的市场观察力很好，但你跟问我说那些歌写不出了吗？可以写，但我可以给别人唱，我不太想就是自己在唱。那我现在想的就是很诚恳的，就是记录我现在想要讲的东西，不过它并不代表以前不诚恳，那只是在于说那时候的自己，你要写什么，要放什么歌，其实对人都是我没有关系。但在这几年，当自己的创作越来越少，少并不是写不出，而是我很注重内容是什么，就是尤其是特别要收到专辑的内容是什么的时候，就像我大家常常跟大家说，我不太想要一直在重复着自己像个机器一样，因为写过了，就像你如同你不会今天再去写一个2005年的日记嘛，因为已经发生就过了，过了适合写出来就放下了，其实往前走。所以我也不想欺骗大家，就是说如果今天再写一首什么样的东西，真的就纯粹只是讨好大家而已的话，那不是我现在想做的事情。 原来就那么一回事，是不是？ 我还蛮喜欢就是处理大小事的，就是说，就是如果今天是旅游团的话，我如果是团长的话，我应该会安排得很好，又或者是我不当歌手之后，搞不好可以去帮特别帮亚洲的所有明星们安排录音室，整个过程接这种 case 也不错啊。我的日子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在上个小节当中呢，我们也是通过一小段的采访了解了戴佩妮最近的发展，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通过歌声来了解戴佩妮。 虽然经常梦见你，爱是好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 ？But I don't know， 你去哪里？虽然不曾怀疑你，还是忐忑不定。Oh， 谁是你的那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爱，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要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谁是你？ 由如山，生活自由自在。 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我们要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了。还是那句老话，在节目之余，欢迎各位下载手机 APP 蜻蜓 FM 在线收听以及回听往期精彩节目。明天呢，我们的春节特别节目又请到了哪位特邀嘉宾呢？我们继续期待。 想法Cinderella的眼泪，难道现在就不珍贵？Cinderella的伤悲，难道不需要挽回？Cinderella的眼泪，难道现在就不珍贵？Cinderella的伤悲，难道不需要挽回？没有高跟鞋，没有露背装，没有收过任何花，没有长头发，没有涂指甲，她的名叫Cinderella。王子白马，现实生活，梦里梦外，无数与他这般年华，无情啊，一起来奇迹般的潘多拉。